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丰益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50，你看报时，知道我又回到直播间当中来直播了哈。哎，好几天不见了，大家都有什么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没有？想我了吗？这个五一的小长假，到哪儿去看人了？是啊是啊，听说这个哪里都是人山人海哈，所以呢，我呢想避开这个人流高峰，就去了一趟天津玩。然后我发现我这个攻略真的很不错。这一路真的是没见到什么人。后来我看了看地图，原来我去了一下天津的滨海新区，还去了武清区，根本就是在天津市中心的周边转了一圈，就好像来了北京，去了一下亦庄，去了一下通州，再去了一下怀柔。哎，我到过北京了哈，没什么人，挺好。对，这就是没做足攻略哈，没看好地图，围着天津的这个郊区转了一圈回来了，还好没遇见太多人。你呢？五一去哪玩了？你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向您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来发位置，赶快来报道吧。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有没有加你为好友？还没有啊？哎，大家庭当中怎么能拉下你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话说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要特别特别的使劲使劲的收心，才能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又何况今天北京的天儿是这么的好呢，天这么蓝，在昨天又是雨又是风又是沙过后之后，哎，旗舰吹之后，今天这北京天儿太好了，大气透明度非常高，天蓝蓝的，还有一小朵一小朵灵动的白云啊。空气真的好新鲜，大口大口呼吸吧。啊，我们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还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适合错峰自驾去赏花的好去处。如果说五一待在家里不想动，哎，过完五一可以错峰出游，还可以去踏青哦。春天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尾巴。好，今天是2018年5月2号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后要小心驾驶，特别是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季适合自驾游的还有八达岭长城啊，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可以去一下哈，因为那里的温度偏低，所以那里的花呢开的会比较晚一些。不仅能踏青寻古，还能观赏漫山的红，芬芳四溢的杏花。哦对了，杏花开了。在长城两侧的山体上生长了大量的野生杏树，每逢五月前后杏花陆续开放，白的像雪，粉的像霞，给古老的八达岭长城增添了浪漫的色彩。在北段长城的北二和北三长楼两处观景台非常适合俯拍花海的美景，北四楼的右侧甬道呢小路下行，两侧杏花林立，春行期间与春花最亲密的接触。南段的二楼南侧两侧的杏林呢是拍摄长城内外杏花纷飞的最佳取景地点。杏花儿美啊，对，好，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Miley Cyrus Hold On Through Down。 第29名周杰伦英雄。第28名李荣浩自拍。 想念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 第27名彭佳慧月亮使者。第26名 Charlie XCX Boy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hat's right.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1, 2, 3 Everybody come on off your seats 上到第40名，本周上升第30位，跟随 Nelly 一起来跳舞吧。Move your feet, have a go.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气势的歌曲哈，周董、周杰伦，英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 要等周杰伦《英雄》这首歌曲，悬疑正拍加上摇滚嘻哈的曲风，塑造出了游戏世界当中英雄们个个身怀绝技、武功高强的音乐形象。整首歌曲编曲充满了紧张刺激，急促的鼓点让人热血沸腾、血脉喷张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 Victory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此时此刻你是谁，正在哪里收听，佳子已经来收听了，还有先看看一群当中的哈，一群当中来发位置的有兔兔、抽烟喝酒烫头，还有超德幸福是吗，风吹麦浪 New Me 还有大叔娜娜、拉尔夫张、生活依旧总之呢就是我们这些老朋友哈，其他人都在等等里面了哈。二群当中板青烧锅酒，你猜好，每天都会如约而至的哈。海风很少看见你出现哈，以后积极一点啊。还有小呆猪、一生有你、北纬40度、 Michael， 还有玲玲、云飞是吗，是不是云飞，还有太多了，太多眼花缭乱，这是 太长的名字了。凤凰涅槃战队玛莎妮娜丽丽，你好。还有冰姐看过来，你好。开始马尾辫特洛伊，好好坏男人皮豆。好了好了，不一点名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赶快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继续回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来自李荣浩的自拍。最近我开始关注他了，发现他的音乐很有自己的特点，有生活的情绪在其中。那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的吉他弹法是一种，你听听，墨西哥沙漠公路电影式的弹法。这首歌曲的编曲充满了异域风情哈、啊，只用悦耳还有这个和声的咬字来调和整个流行的气势。自拍 有几片云的星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时间音量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即便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营养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 呢，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 渐行渐远的李荣浩这首自拍，其中我们听到了很特别的异域风情，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在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吧。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彭佳慧月亮使者。彭佳慧的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悦耳，浓的时候狂放热烈，浓淡怎相宜呀。月亮使者来了，有请彭佳慧。 Yeah. 在这首歌曲当中再次领略到了彭佳慧的好声音那种厚度，那种张力，那种魅力。她的声音是有阅历的味道的，很容易就侵入人的心底，那是生活的阅历在歌曲当中的历练和写照啊。好了，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这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你好2018是我们的新朋友，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哈，先通过这一关，我先加你为好友。其他朋友可以像你好2018一样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哇，好大家庭好热闹啊，大家互相帮助，真的是我觉得每天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群好朋友，哎呀，生活每天都各自多彩的哈。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吧。老董也来了，还有生活依旧，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是吗，他说工作当中度过的五一小长假，真正体现了五一劳动节的真正内涵哈。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ad a sudden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I want them all. And when they finally leave me, I'm all alone, but I'm looking down at my girls, I'm blowing my phone up. Them 20 questions, they'r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 I hit it back? I'm 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副歌部分很特别的作品 Boys Boys Boys， 来自 Chelsea X。 这位叛逆女孩总是试图用她的音乐带你进入到她的疯狂世界当中，嗨起来，就是她想让你做的。怎么样，嗨起来没有？ Boys Boys 加了第31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回来。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5月4至6日，2018萌想家中国特许加盟展北京站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开启，600余家加盟品牌共掀全球加盟狂欢节。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自德国的 DJ Dead 制作的这首 Beautiful Now， Dead 简直是音乐奇才，他为商业电子舞曲在主流音乐世界当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上到第30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25位。好了，欢迎回到非常瘦瘦的这个时间段，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间段，时间非常短，非常紧张，所以我也少说话，每首歌曲只能听半段，不好意思。记忆性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胡夏的青春遗言，电影是会痛的17岁当中的主题歌，曾经的青春，曾经的过往，点点滴滴的记录着成长。 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黑延伸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 最美的青春留言，青春总会有遗憾，回不去，当然也忘不了。点点滴滴地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独特的气息，属于青春的一切。胡夏的青春遗言，上周第48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真的是越听越好听的一首作品，耐人寻味的一首作品，会让你感同身受并时刻感动着的作品。好了，又要告别胡夏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现在发现没有再提并自信的保护期，没几次任性，你是现在发现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现在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现在发现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每个人站在专属的橱柜里，摆脱了传统前卫的设计，让流行追随变头般的话题，我是我，你是你，谁都不能相信，生命决定基因，是先天的太极，是后天的印记，信仰是一种坚定，一种动力，和自己约定。你有再提并自信的保护期，没节制任性，你是先天发现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先天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先天发现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我不是谁的演员。 搜寻，我就是证据。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问题。我知道你终究会慢慢的上瘾， 生命决定记忆， 那是先天的胎记， 命中注定 是后天的印记。You wanna rock round, baby, you be rocking with me. You know I'm gonna be the one you need. 潘玮柏潘帅限量发行，潘玮柏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如同一抹阳光照耀着，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只想沉醉在这片温暖当中，享受这份美好。还是限量发行哦，上周第39名，本周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是幽默。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身材过关。 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是吗？还有真实。 没有谁看到我高兴的就像过生日。你玩戏把我当偶像，喜欢我的耿直。还有哥哥弟弟叔叔阿姨都是粉丝。 欣赏不来就把钱把你累就该生日。 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食，像我满血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给我的花的破 爽。爸爸王一倩倩，我的心妈妈具有超强的绕舌实力，独特的嗓音，很有不一样的台风，因此被称作是业内称作是嘻哈电影小精灵哦。上周第29名的歌曲，本周上升7位，第22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么吵？太多的闲言闲语太无聊，在命运的圈套有苦有笑，突然疯狂失控，谁也修不好。当个机器人没烦恼，我不怕被打倒，任务完成销毁就好。心破了洞。 心破了洞，江一强喊 OK 蹦，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5位，第21位次。这些歌呢，用舞曲的节奏来呈现高潮部分啊，特别要可圈可点一下。华丽的配乐加上张韶涵高亢的嗓音完美融合，仿佛听到机器人的悲鸣。机器人也是有感情的哟。哎，五首歌曲走马观花一样，没办法，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越来越短了，越来越瘦了，都是15分钟的时间。那待会儿回来，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再慢赏音乐，好好听歌吧。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与体育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是军人心中永不熄灭的圣火和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也是我军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屡屡摘金夺银的力量之源。共享友谊，同祝和平，欢迎收听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世界军人运动会举行以来，每一届我军都派出了强大阵容，赛出优异成绩，向各国军人传递了真挚的友谊，向世人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号在中国武汉举行，赛期10天。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最高级别军人运动会，被称为是军人的奥运会。除了常规赛项之外，还设有其他运动会没有的军事5项、空军5项、海军5项、跳伞和越野等项目。军事航空5项运动1947年诞生于法国，是空军的有效训练方法，也是衡量各国空军战斗力的标志之一。空军军事航空5项比赛分为飞行比赛和运动比赛2个部分。飞行比赛指低空三角导航，运动比赛包括10米气枪射击、击剑、篮球、障碍游泳、障碍跑和定向越野，选取其中5项最佳成绩作为评定标准，要求参赛运动员为空军军官和现役军校学员。耳边即刻要分享到的这首军歌，便是高唱空军的《让爱起飞》，来自歌手刘一真。目前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征歌活动进入到了专业违约创作阶段，我们也将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向各位隆重推介征歌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由季楚晨作词、吴慕禅作曲的《赛场英雄》。这首歌有2个版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其中的美声版，由王凯演唱。 黄色、白色、黑色的脸庞，青春洋溢如似火的骄阳，绿色蓝色迷彩的军装，在江城汇成英雄的海洋。地上天上水上的赛场，舍我其谁看我英姿飒爽，对抗

Justin Bieber， 来听听一组数字哈。凭借全世界超过1500万的唱片销量，雄霸流行文化和社交网络。除此之外呢，拥有超过4300万的脸书粉丝，2200多万的 Twitter 追随者，还有超过27亿的 YouTube 视频点击率。哇哦，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他无疑是 superstar， 让人艳羡的 superstar， 超级巨星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还有谁此时此刻坚持在这里收听的，要表扬一下，特别提出表扬，口头表扬，点名表扬。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没有看到你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啊，麦兜申请进群，麦兜，那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有没有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才方便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像直善淫笑一样。嗯，好，二维码收到。好，也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我们这是一档有音乐，当然也是要关注车的节目，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大荧幕大荧屏当中的各种炫车啊，接下来关注的是头号玩家当中的经典车们。在影片当中，除了各大主角们的座驾一闪而过的，还有来自经典废土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当中的主角座驾 V8 拦截者，还有克里斯汀魅力当中的杀人跑车，普利茅斯的复仇女神，1975年动作美剧警戒双雄当中的老爷车，还有1967年经典动漫马赫五号当中的主角车。哇哦，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经典造型，足以让你过足汽车收藏和鉴赏的瘾。我嘛，当然就过不了这个收藏的瘾了，但是可以过一过鉴赏的瘾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李峰，朋友，别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分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熟悉的老歌，来自李芳，朋友别哭，也算是李芳的成名曲了吧。有人说酒是陈的香，那么歌曲也应当是越久越有味道吧。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 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30，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哎，你有房车吗？借我用一下，特别希望能拥有一部房车，享受那种在旅行当中生活，生活当中都是旅行的感觉。好了，享受房车的慢生活，今天为他定制的音乐来自小野丽莎的 And I Love You So。我是如此爱你。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Thank you.

你能想象得到这首歌曲是孙楠唱的吗？几十年前的流行歌手，走在流行最前端的歌手，没有被这个大风大浪的吹到后面去哈，依然追上了流行的脚步，还是不敢说在最前沿吧，但是现在至少没有被淘汰掉的哈。好，孙楠，爱你爱不够，很符合现在的流行趋势。我觉得歌手的可以分成几类哈，一种呢就是说你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感觉到那种很创意的哈，很前卫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虽然中规中矩，但是觉得很耐听，随时随刻相伴的那一类。当然还有一类是小坏型的啊，孙楠当然是属于第二大类当中的，我是这么分的哈，不知道你怎么分类。好了，北京时间10:23:48，现在这样好音乐的当然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啦，我是腾斌。谢谢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平台 say hello 的各位朋友，还有发二维码过来的朋友，别着急，待会儿一一拉你们进群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 BB Joby 唱的 Hello World。 BB 在初听 demo 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录制完成之后呢更加喜欢这首歌曲的歌词，感觉歌词里描述的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某个阳光的午后哼唱在路上，遇到友好的狗狗，对每一个路人都微笑吧。 Put on my little shiny skirt, I come to meet a dog who gave me a speed of the tone. I'm singing on the road, wish I would ever grow old, and summertime will never go.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go! 今天阳光的午后，约你喝咖啡哈，然后突然遇到了各种美好的景色，还有对你微笑的人，就感觉哇，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就从汽车音乐会开始了。谢谢 BB 周笔畅带来的 Hello World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VO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今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Cut the edge of the knife and it hurts just a little.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I can't be your friend. It's my head and my heart and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My hands are tied but not tight enough. You're the high that I can't give up. Oh Lord, here we go. I'm not 的电音哈，来自瑞典的人气 DJ Avicii， 联手英国的流行歌手 Rita Ora 带来这首 Only Together。不知道你是不了解哈，在罗马尼亚呀、还有像瑞典等等，这都是算是这个电音起步比较早的，现在也是这个领导了这个全球时尚潮流的电音的国家。好，刚刚我们听到的也是瑞典的人气 DJ Avicii 的这首作品。这一次呢，感觉到哈，这个音乐哈，宛如在云端漂浮着，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舒心的徜徉着。特别是提到 Wiki， 不想再多说了。大家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好好的去这个怀念一下这位年轻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爱降落》。哎，这样的声音和身影，伴随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 让我们一起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Hey, I